亲爱的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台节目《健康未来式健康 3.0 代谢重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也是你们的快乐教练 Chris。嗨，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集团的执行长李淑媛 Mandy 博士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个极度重要、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健康议题哦。让我们欢迎 Mandy 博士。 Hello, Chris, 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i, Mandy 博士，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非常切中现在人的痛点。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我们现在明明就处在一个运算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的 AI 时代哦，像我们手里啊，智慧型的手机晶片一年比一年强大，医疗科技跟各种健康数据的追踪装置也是日新月异。But,身为现在人的我们，明明享受这些最顶尖的科技红利，为什么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却像是一台还在用拨接上网的老旧电脑，动不动就大宕机呢 ？Mandy 老师，这怎么一回事？ 哈哈，其实哈，的确，你刚刚所形容的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社会极度矛盾的真实写照。科技很进步，医疗也很进步，现在也可以换器官呢，这么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生理状态却是急速的在倒退。 真的，大家是不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容易累？明明吃的不多，不过那个体重计上的数字却一直往上上升，甚至各种小毛病啊、慢性发炎啊，简直就像打地鼠一样层出不穷。但我们还经常把这些现象给合理化。 对，我们都会告诉自己说啊，这就是变胖了嘛，或者安慰自己说没办法啦，年纪到了，代谢本来就会变差，所以我们很习惯的都是把焦点放在外表上面的改变。这个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我们根本上都忽略了身体内部其实发生这种系统性的崩溃。那外表上的改变其实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起因是身体内部坏掉了。 啊，没错没错，因为我们总是盯着外表的症状、表面的症状，就觉得只要少吃两口啊，或多吃一些保健食品就可以解决。哎，不过我现在看了 Mandy 博士你带来这一层厚厚的临床资料之后，我发现一个非常震撼的真相。哎，这一切的源头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变胖或变老。哎， 没错，你观察得很仔细。包含哦，现在最新细胞医学研究跟临床代谢数据都同时指出了一个大家一直忽略的底层逻辑。那么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其实真正的致命伤是源自于我们的细胞已经停止发电了。 哈，停止发电？媒体博士听起来很吓人。 对，听起来停止发电很抽象，不过呢，这正是造成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感觉到很疲惫，还有各种慢性疾病真正的根源。 啊，那我知道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带领大家穿透这些眼花缭乱的表面症状，直击我们人体能量的总电源。而同时我们要拆解一套全新的健康 3.0 的代谢重启计划。不过我们在谈这个新科技之前啊，好像要先厘清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因为在你的资料里面啊，有反复提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 ATP。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它那么的重要呢？ 好，如果要理解 ATP 的话，现在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想象自己的人体，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极度庞大而且复杂的经济体系。那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几十兆的细胞，每天呢都在进行无数的生理反应。好，他们在帮我们工作，但是他们不收新台币或美金，呵呵，他们呢只收一种名字叫做 ATP 的能量货币。所以就把想象，ATP 就像一个一个的能量货币一样。那这 ATP 呢，它是由我们细胞里面的粒线体所制造出来的。那现代呢的生物科技已经证实了 ATP 就是驱动人体生命的总电源。 啊，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专属现金，我要做任何事情啊，就算连发呆我都要先掏出 ATP 来付账，对吗？ 完全正确哦，对，就算发呆也要哦。其实啊，从我们心脏每一次的跳动，大脑传递思考的讯号， 一直到肠胃消化食物，甚至燃烧一克脂肪，甚至呢，你坐在马桶上，还有我们现在在聊天讲话，现在在听着我们讲话，你只要是活着，你不管是睡觉或者是动的，你全部都必须支付 ATP 来驱动你的身体。 OK， 这听起来就很像是我们拿着一个规格最顶级的智慧型手机啊，晶片最新，萤幕也是最高画质，不过这里面的电池已经严重老化了，所以当电池充不进电，手机就会不断的卡顿甚至死机，对吗？ 哎，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哦。当好我们身体的电池老化，那意思就是说立腺体生成 ATP 的能力都衰退的意思。那最先亮起红灯的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一个器官，它通常引发性的是整体代谢系统这种骨牌效应式的崩坏。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检视一下，比如说会不会有失眠啊、睡不饱的状况，好，或下午的时候脑力就断线了，或者产生脑雾的现象，走几步路稍微爬一下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样子，或者有时候到了冬天就手脚冰冷，甚至夏天也手脚冰冷，然后吃了东西之后胃部胀气不容易消化，好，或者有时候颈肩背僵硬没有缘由的，哎，这些全部都是因为身体的电能啊已经降低了，那也就是立腺体生成 ATP 的能力完全衰退的状况。 天啊 Mandy 博士，你讲完的时候我默默滴了两滴冷汗，因为根本就是我自己的写照，但同时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上班族的日常的写照。因为老实说对我来讲，我们都以为只是太累了，像我都会喝杯咖啡，或者是说哎呀喝个饮料，想吃点好吃的东西就过去了。 其实没那么简单哦，这个是我们身体在尖叫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想象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细胞余额已经不足了，好，所以你是身体在负债的状态，没有 ATP 可以支付了，所以就会引发这种五大慢性疾病，例如我们常知道的癌症啦、心血管疾病啊、代谢性疾病啊，或者是神经退化性疾病，好，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那表现出来的这个表征就是肥胖的样子，好，或者只是说一种慢性的长期性的疲劳。那其实啊，这个真正的根源点都是怎么样，你的身体已经在赤字的状态。那这个很多人有这种危险的迷思，就以为说只有体重超标的人才是代表说你的代谢宕机，其实没那么简单哦。好，其实还有很多就算是瘦瘦的，好，没有胖的，可是里面呢都已经产生这种慢性疾病的危险了。 理解。因为其实我也一直想问 Mandy 博士，就是很多人看起来四肢纤细不显胖，但常常会觉得很累，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就代表你刚刚说的我们 ATP 已经支出超额变赤字了，就是代表我们电池在偷偷漏电了呢？ 正确。哎，系统宕机是不分体型的哦，你知道吗？现在社会上充满了很多的瘦胖子，好，很有趣吧，叫做 TOFI，好，就是意思就是说外表瘦的里面胖的 thin outside fat inside， 那他们的外表没有赘肉，可是呢内脏呢已经被厚厚的脂肪给包覆住了。 这感觉好像啊，我知道了，就很像我们在要出国的时候打包这个行李箱，胖的人是直接买了一个29寸甚至30几寸的超级大行李箱把东西装进去，但瘦胖子就很像是那种买的就那种登机箱23寸的，看起来很正常，可是里面却塞了超多东西，甚至把精密的仪器都挤压到快破碎了。其实真正的危险会来自我们内部的压力，对吗？ 诶，你蛮妙的，用行李箱来做这种比喻哈。对，内脏脂肪哈，内脏脂肪就像是危险物品，它会不断的释放发炎物质来干扰我们的内分泌。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看自己瘦瘦的嘛，好，外表正常，所以我们就会去忽略了说自己平时感觉到的疲劳啊、浅眠啊，其实是一种警讯。所以其实无论胖的或者是瘦的，只要有那一些我刚刚讲的症状啊、疲劳啊、脑雾啊、睡得不好啊等等，其实这都代表一件事情，我们 ATP 的总电源啊其实都已经衰退了甚至关闭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打开这个ATP 的生命开关。 那 Mandy 博士，既然 ATP 这么重要，到底是什么正在无情的抽干我们的这个能量呢？ 这个问得很好。其实呢，我把它分为两大类，有两个大元凶。第一个就是我们被劫持的生理节律。你知道吗？我们现代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就是算是晚上了，因为工业发达，电灯好像又免费的一样，就是所谓的夜城嘛，自己家里也都不睡觉啊，整晚的电脑开着或者是手机开着，所以现代人晚睡，睡前狂滑手机或者是这个什么追剧我们都暴露在这个光害之下，特别是手机啊3C 的蓝光，所以这个非常粗暴的剥夺了我们细胞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因为睡眠是我们细胞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啊。那当你的细胞没有办法自我修复的时候，细胞里面的粒线体它就是我们细胞的发电厂，它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做停机保养。所以呢，这个蓝光啊，它会抑制我们脑部分泌褪黑激素，所以一旦无法分泌褪黑激素，大脑就没有办法进入深层的修复模式。 哦，也就是说我们不止不给手机充电，还整天开着最耗电的 APP 或游戏，连睡觉都插着假电源。 没错，你真的是3C 达人，你不管我讲什么你都可以用3C 来比喻哈。好，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元凶。 OK， 第二个元凶呢就是大宕机的代谢讯号。 OK， 怎么说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有长期发炎啊，甚至承受着精神啊情绪的压力的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皮质醇，它就会居高不下。那当这个压力荷尔蒙非常旺盛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接受到正确的指令，所以我们身体根本不知道我现在是应该燃烧热量，还是应该拼命的把能量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 啊。我知道了，当讯号一混乱，我们的身体慌了，只好疯狂的囤积脂肪，找到这个安全感。但我们通常发现自己变胖第一时间就是节食饿肚子，所以我看到你的资料里面啊，对传统减肥法的评价是非常的严厉。 是啊，因为这些主打抑制食欲啊，或者是强制加速代谢的方法啦，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哦。他们呢只是强迫改变输出的结果，比如说我透过吃很少抑制食欲来让自己不发胖，这种输出的结果他们只强调这一点，可是他完全忽略了我今天抑制食欲啊，我强迫我的身体去代谢，究竟对身体整体运作功能造成什么样破坏性的影响，他们完全都没有探讨的。 真的等等，我说你这样颠覆了我们几十年的认知，因为热量赤字不就是减肥的金科玉律吗？难道少吃一点反而会破坏整体的细胞能量？ 是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卡在同样的盲点。其实我们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呢在短时间里面大幅的减少热量的时候，大脑并不知道你是在追求比基尼身材。好，他接受到的讯息是说，外面发生大饥荒了，没食物吃了，我在挨饿了，所以大脑自动会启动一个节能的功能。好，他要让身体节省能量，所以呢，身体就会关闭耗能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关闭耗能的功能啊，就会导致说你该生的、该再生的东西都停掉，所以就会造成你掉头发、手脚冰冷。更惨的是它还会优先分解你的肌肉能量来支持你身体运作上所需要的这些热能，甚至它会影响细胞里面主动让这个粒线体的数量减少，好让整个身体进入最低耗能的模式。所以减少吃东西其实不见得是健康的，反而让你的大脑误会一场哦，我的身体遭受那个所谓的危机，所以我必须省电模式。比如说你有100瓦的电源，现在突然间降到50瓦，那为了要自救呢，他把50瓦先拿去心脏用，他觉得头发不重要，所以不供给头发，你就开始掉头发。 哎，他觉得你皮肤漂亮没那么重要，先不攻击给皮肤，你的皮肤就开始干燥，他先让你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智慧系统，它会主动分配好你有限的 ATP 能量要用在哪里。因此盲目的减少你吃的东西，只是在那里算卡路里，其实它是非常危险的。 我的天哪，这等于是拆掉自己的发电机来当柴烧，欸，难怪恢复饮食之后会立刻复胖，而且这个基础代谢率变得比以前更差，这就是所谓的溜溜球效应，对吗？ 是的，非常正确。 那么既然传统的方法只会搞砸一切，那我就要好好来问一下 Mandy 博士，我们应该如何温和且精准的让身体恢复原厂的设定呢？ 哎，这就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核心解决方案，我们要启动一个健康 3.0 代谢重启系统。所以注意到哦，我讲到的是系统哦，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不用靠意志力苦撑，嘿，而是呢完美的结合中医跟西医的原理，然后我们透过 AI 的数据的协助，并且再加上能量医学跟精准分子营养，稳扎稳打的来让我们重新打开 ATP 的生命开关。那这套系统呢总共分为四个层次，你想知道吗？ 当然想知道啊。所以那我们就来一一的给它拆解下去咯。那我就想要知道，那第一层我们要做什么呢？ 第一层就是健康资料层。那这个核心精神就是说我们拒绝瞎猜。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就像你的身高体重跟我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的年龄跟我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调整自己内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要让我们的 ATP 能够重新启动，你需要的跟我需要的大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己身体里面现在的状态是发生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在第一层的健康资料层里面，我们会运用 CGM，就是所谓的连续血糖侦测，来知道我们的血糖波动的状况。再者，我们会有运用到精准基因跟肠道菌相检测，好让我们来了解到我们呢先天性的体质，爸爸妈妈生给我们的原厂设备，我们是不是那种很容易吃到淀粉就胖起来的了。好，这吃到油脂就很容易胖起来，是不是你的基础代谢的能力就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差？好，等等这些，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原装配备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再来，肠道现在到底健不健康？那肠道健不健康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是不是有在发炎，或者是还有更大的问题在，你的吸收率好不好？所以我们用这种 AI 数据来量身打造一个健康的蓝图，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例如我们电视广告都有听到说吃燕麦粥很健康，对不对？结果呢，有可能哦，你 CGM 一测就发现你吃燕麦粥进去之后血糖狂飙，那血糖一狂飙，胰岛素会大量分泌，好，然后就会立刻锁死脂肪燃烧的通道。听好了，当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就会立刻锁死脂肪燃烧的通道。你看为什么我们要用 CGM 来监控血糖，因为有了这个确实的数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吃什么让你血糖飙起来，吃什么你是安全的，所以你就可以非常有效的清楚的知道什么适合你，什么不适合你。那么除了我们用 CGM还有肠道菌相检测跟基因检测来探查我们身体原来的状态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当下当前体内的环境的不同，所以我们也发展了一套最新的 AI 系统，叫做 IEA Internal Environment Analysis。 那这个系统呢，就是透过中医看我们的舌苔的状况，以及再透过我们回答一些线上的问题，就能够来了解到当下我们的环境状态是如何。那我们大概呢分为五种体内生态环境。第一种呢叫做脾虚湿困型，这种形态的人呢，他有个特色，我吃的不多，但是我就是一直在胖。然后呢，这种人就是因为他的脾脏的运化功能变弱了， 所以不管你喝水或者吃的什么营养，它就进得来出不去。好，所以这种型的人你非常的重要哦。好，你一定要先让身体呢能够有得运转，能够运化。所以不是急着说要去燃烧脂肪，其实呢当你的身体呢它里面的 ATP 足够的话，并且你把这个湿气能够排掉，它自然的就能够去燃烧掉脂肪。所以这顺序一定要弄对。那第二种呢，生态环境叫做气滞湿阻型。这种型的人他有个特色，就是只要压力一大就变胖。好，那这种主要就是因为他压力大之后造成他体内的能量呢就会不通畅，所以你喝水下去也无法帮助代谢，水呢就积在身体当中，因此变得非常的潮湿很沉重。好，我们都是用隐喻的方式来形容。那这种人要进行身体的环境调理，不是少吃少喝就好，那没有用，你是要让它能够动得起来，能够去运转。那这种人很重要哦，就是一定要先解除你的压力。 OK， 然后第三种形态呢叫做寒凝阻塞型。这种形态的人就是卡在肚子里面那一圈游泳圈，你怎么动怎么结实都一样解不下来。那这种形态也很多发生在呢生过小孩子的妇女。好，那她很容易就是肚子就有这个小腹，而且已经不是小腹变成大腹了，那很苦恼，用什么方法都减不下来，用强烈的运动啊，哦，这个甚至呢控制饮食啊，甚至吃药物来截断营养的吸收，或者有些人去做手术缩胃手术都无效。那其实就是因为体内有寒气太多，它让气血呢难以运行，所以久了就变成身体里面很多的阻塞。所以像这种形态，你一定要先让身体内的系统变温暖，温暖之后它就自己能够通畅。好，再来第四种形态呢叫做湿热内蕴型。这种形态人有个特色，他很喜欢吃重口味，好，越吃越胖，这个喜欢吃啊甜啊炸啊辣这些重口味。那这个也是一样，湿久化热，热呢就是发炎，那一发炎就整个代谢系统就乱掉啦。好，所以呢这个就要怎么样，先降火再清理。好，所以这种人也不是要做补。好，再来第五个形态叫做气血虚弱型。那么这种人呢很惨，明明吃的很少可是却发胖。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气血虚弱，他根本上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来进行代谢，所以吃的再少也一样无法代谢累积在里面。那这种气血不足，代谢力气已经根本上不够，所以这种人反而要补，先补了之后再动。所以 Chris， 那你听到了吧，就有这种五种形态，好，不同的环境，所以每一种不同环境的人都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代谢上面的调理。那这也是我们呢在第一层系统里面很重要，要先判断好自己内在的状况，搭配 CGM， 然后呢再来了解爸爸妈妈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原厂设定，啊，就是基因的检测，了解到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身体的体质环境，还有我们后天对待自己如何，你的肠道菌相检测最诚实，马上就可以判断的出来哦。 啊，理解了。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跑车抛锚，然后送进那个顶级的维修厂。第一个步骤不是乱敲，而是快速的插上诊断电脑，精准的抓出它短路的地方。这样我理解了。那第二层呢？ 第二层呢，就是要做夜间修复系统。好，一样我讲的是系统。其实哈，真正的健康是从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开始，而不是安息了哈，闭上眼睛好好睡觉的那一刻。安眠开始，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启动用到我们的生物能光子谐波仪。那这生物能光子谐波仪呢，它能够调整我们细胞里的频率，让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沟通能够非常的良好，所以让你全身30兆到40兆的细胞处在和谐的共振状态里。不仅仅是如此，我们还要搭配精皮吸收的分子营养，强势的来进行介入。那这个介入呢，我们会透过一个神秘的地方，我先卖个关子不讲在哪个地方，透过身体的两个部位呢，让这个分子营养精皮渗透到这个部位，让我们的整个神经放松。 所以就能够进入非常好的深层睡眠里，然后在睡眠里你的身体就会启动它自己自我调理的机制。像我在讲的这些都不是科幻道具哦，例如我刚讲的生物能光子谐波仪，它就是透过特定的光波跟共振的能量，让我们白天非常亢奋的交感神经好，能够快速的切换到休息修复的模式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因为你的神经有顺利的切过去，那就能够加强睡眠的结构，那当你好好的睡，细胞里面的粒线体才能够真正的进行自我修复 啊。理解。那就像车子停进车库，用仪器强迫引擎冷却，然后进行底盘的深度修复，而且这套系统把夜间修复放在白天代谢之前，这意味着如果晚上没修复好，白天燃脂根本就很难做起，对吧？ 对，你非常的聪慧，理解的非常的正确哈。如果晚上我们修复功能根本停摆的话，你白天做任何刺激粒线体的事情，其实对粒线体是一种伤害。所以唯有晚上我们呢能够完成深度的修复，你才有办法进入白天第三层的这种白天代谢系统。那白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其实啊，我们要搭配的是最基础的生物分子水。那这个生物分子水呢，它是因为水分子团非常的细小，所以更容易进出细胞的黏膜。那我们细胞的这个水通道是非常小的，叫 aquaporin， 大概是只有 0.28 微米而已，所以大的水分子团没有办法通过，只有我们 iWater 生物分子水能够通过。那如果你再搭配我们的精准营养天赐原液，里面含有高度的这些天然矿物质跟微量元素，那你喝这个水之后就能够提高酵素的反应。不仅仅如此，我们白天呢还可以在外挂四个引擎，其中第一个引擎就是 Simco 轻盈仙子，它是一个代谢入口，它主要的呢就是负责让这个能量进入身体的时候，它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并且帮我们管理好脂肪哦。好，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外挂第二个引擎，叫做 Mitoco 美多元，那它是做什么呢？它是呢直接直击我们细胞的深处，好，提供我们粒线体在发电的时候所需要的营养，所以等于你吃这个进去就直接让粒线体呢能够活跃起来，开始产生 ATP。 所以我自己有试吃过，哇，真的吃了之后整天精神都非常的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感觉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超重要的，就是心情自然的快乐起来。那通常呢我们只需要外挂两个引擎而已，不过呢当有人他的体质好，他本身在后天里面他的身体就像你说的行李箱塞太多东西了，都已经发硬了，很难处理了，我们就要外挂第三个引擎。这第三个引擎呢叫做 Floco 福乐园，那么它是透过三个通道，肝脏、肠道跟水道，来让我们塞在里面出不来的这一些废弃物呢能够快速的排解出来。但是有一些人哦，他真的是很损耗自己的身体，他身体细胞啊还有内分泌啊这个脑跟神经连接啊都有非常大的障碍，他本身身体讯号已经传递不良的，这时候要外挂第四个引擎叫 Princo 普安源。那个这个是针对好，让我们细胞跟细胞之间的通讯能够加强，所以我们有用到一个成分呢叫 NMN， 就是所谓的这个打开长寿基因的这个主要成分。好，这个在市场上是非常热门的，那我们呢这个产品有加上这个特别的成分，来确保身体的这些讯号呢都能够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是有分层次的，分时间的，那么什么时候该用这些引擎，我们有非常科学的方式，我们有一套 AI 系统叫做 IEA， 所以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就会让大家自己主动上线去，透过上线就好了，用手机上线就做这个检测，检测完你就知道我要不要外挂这些引擎。所以你看看我们白天就是做了这个完整的系统，然后当然 白天还有一个分子营养，也是精皮吸收的分子营养，那差在哪里呢？嘿，这里我一样卖个关子，先不透露啊，等大家呢真的有兴趣了来启动这个专案的时候，我再仔细的告诉大家要怎么样来使用它。所以这就是我们白天的整个系统。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就像是白天都给修好的跑车，加入第一个顶级的机油，跟第二个顶级的燃料，第三个铺好很丝滑的赛车道，第四个引擎，哇，帮他制造很好的天气，然后再赛道奔驰。哎，那最后一层是什么呢？ 哦，第四层很重要，超级重要。这是很多人啊想要控制体重啊，甚至想要达成减肥造成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记得，我们不是在做减肥，我们是在做代谢重启。你的代谢成功重启之后，那个减肥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减肥不会给你带来健康，代谢重启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健康。好，所以这是我要一再强调的事情。那所以第四层很重要， Chris 你一定要听好咯，这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模式有相关，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活模式系统。那首先我们要教导大家一个叫做巴伦式饮食法。哎，巴伦式是什么？叫做 balance 啊，就是所谓的平衡的饮食法。嘿，平衡不仅仅是如此，我们非常着重情绪修复的介入，要让我们呢能够没有情绪压力跟精神的压力。好，那我们知道哦，如果你生活里面呢建立了良好的巴伦式饮食的习惯，并且呢我们有建立了良好的情绪调理、精神调理的习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身体要动，要活就要动。你如果有动的话呢，事实上你的循环代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水准上。所以我们也透露一下，会有 Chris 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未来每天在线上呢陪伴大家建立一个良好的动起来，大家一起动的习惯。好，所以说这个生活模式系统要真的跟自己真实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好，然后变成是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啊，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实践维护保养你的这一部跑车，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前面透过晚上啊，透过白天的系统把这个跑车里面的机器维修好。但是如果你这个驾驶齁习惯超烂的，哎，这个乱踩油门啊，乱打方向盘啊，然后乱踩刹车啊，你这个车子也会被你超坏啊。所以啊，建立生活模式系统就好像你稳稳的驾驶一台这么性能好的跑车。所以很重要的，你不能说因为压力起来就乱吃狂吃。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踹你的车子，这个终究你车子会被你弄坏的，会搞到抛锚的。我相信用这样的比喻的话，大家应该听得都蛮清楚的。 OK， 所以总结这四层的系统，就是第一个不瞎猜的数据诊断，还有第二个夜间立腺体强势的修复，第三个白天全速代谢的驱动，第四个日常的情绪与饮食的重建。哇，这一整套真的是非常精密的科学工程。 没错，所以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在做减肥这件事情， No， 那个都是很 low 的，很低阶的。那我们在做的是非常高阶的，是有关于代谢重启，这相关到我们呢身体好是不是能够恢复健康的状态。所以呢，当这个四层的运作同时间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 ATP 生成能力会彻底的被唤醒。那惊人的不是只有脂肪自然下降而已，而是大家要知道哦，高达 60-70% 的这个慢性疾病都将获得非常显著的改善。 哇，所以不但是疲劳、失眠、过敏等等都会变得就是更好有改善之外，还可以变瘦、变轻盈，这根本就只是代谢系统恢复正常运作后自然而来的附带价值、附带的结果。 是啊，而且不吃药哦，这才是最珍贵的哦。所以健康的本质本来就是能量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嘉宾集团30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都是从能量着手。所以大家要认知到，当身体的能量恢复了，那么身体失序的状态就会自动归位、自动调整。 OK， 所以线上的所有听众们听到这边，如果呢你过去呢试过无数种 I2 极端的方法却总是失败，现在我要求你立即停止责怪自己，因为呢那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而纯粹是你用错了方法拆解了细胞的发电机。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已经懂了背后科学逻辑了吼，所以邀请各位立即参与这一套健康 3.0 代谢重启，把属于你我的能量给夺回来。 真的，最后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哦，当你找对了你身体里面的那一个开关，好，然后你恢复了 ATP 正常的供应，那你的身体的深处，你看看，你把它想象看，有多少被封印的超能力跟潜能会被唤醒啊？那你就想象一下，你身体里面有无数的印钞机都在帮你印钞票，哎，哦，你就会有很多的能量货币可以支付啊，你的生理代谢所需要的，而且你可能会回春，让你的体能变得更年轻。所以我们常在讲的，让身体比自己现在的年龄更年轻，就是从这里实践它的。所以人生绝对会展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欸，真的非常迷人的想象，而且听起来有点像是班杰明的迷幻之旅，就是慢慢的回程。所以各位听众，下次当你觉得身体这只手机快没电死机时，或者是你的跑车有点问题的时候，记得我们从底层开始确认好每个环节，换了好电池，远比在我们猛滑手机的萤幕重要太多咯。所以呢，今天我真的收获良多，真的好开心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的基本的原因了。非常感谢 Mandy 博士带来这么棒而且又深度的解析，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好不好？拜拜， 拜拜。